歌后林忆莲呢，这一次是捧得了桂冠。对于很多歌手来讲，也是非常期待她和张惠妹的合作。一个是原唱，一个两个人这样在舞台上去同台演绎哈。当然同框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阿妹可能和林忆莲在一起比较的话，还是显得稍微有些胖了。但两个人的演唱的功力来讲，这个高下是难分的。所以节目最后就送上这一首来自林忆莲和张惠妹合唱的《也许明天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